喺頭先你去講解都非常之清楚嘅。咁政府其實而家話呢個方案25年方案啦，咁頭九年其實係幾個著數嘅，但如果你去到第十年嘅話咧，其實嗰個老闆已經要俾 80% 嘅啦。嗱，我舉個例子，如果假設佢有10同事嘅話咧，其實如果係22,500人工，如果淨係十年嘅話咧，一個同事其實如果到時候離開嘅話咧，嗰個老闆已經要準備150,000俾佢。如果有10同事，已經要準備150,000咧，俾呢班同事啦。如果係離開。過去其實佢可以喺嗰5% 嘅對沖嗰度咧，其實去填補翻嘅。但係將來其實佢就唔可以，咁所以其實佢就有呢一條道。你頭先提過嗰1%，佢供出去出邊嘅話咧，如果以頭先個金額咧，1%嗰十個人嘅話咧，大約佢應該就會做到27,000啦。咁你嗰27,000減翻你頭先嗰150,000嘅話咧，其實嗰個僱主咧仲要負擔咧，其實係120,000人嘅。咁而政府係會支持你20%啦。所以其實頭先嗰個計法嘅話咧，嗰十個同事離開，嗰個僱主其實仲要負擔咧成97,000出去出邊嘅。嗱，但係錢其實都唔係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嚟嘅，因為喺新嘅法例咧推出咗之後，去到由2025年開始，去到2035年咧，我舉個例子，十年啦咁樣。假設法例實施咗十年之後，咁如果有兩個同事，一個係 A， 一個係 B。如果 A 其實佢嘅人工兩個都係22,500啦，如果 A 假設佢要揾一份新工啦，佢唔做同我老闆講，咁佢離開自己離開嘅話咧，其實佢就係得到0嘅津貼嘅。但如果 B 佢有辦法令個老闆解僱佢，因為長期服務金咧係要個老闆解僱佢先攞到嘅，超過5年就會攞到噶啦。咁 B 其實就會多150,000嘅。咁嗱，呢兩個人嘅人生你可以見到，其實點解分別會爭咗150,000咧？而 A 佢冇攞錢，咁佢嘅年資可唔可以帶過去咧？其實係不可以嘅。所以其實佢唔攞咧，其實佢就會辦唔攞噶啦。嗱，咁有啲朋友講話，咁其實嗰個同事佢繼續留喺間公司，其實佢都係到住後尾長期服務金，佢都會攞到嘅，係冇錯。嗱，咁我攞個數學計一計俾你聽。嗱，如果嗰個同事佢20開始做，人工係22,500，佢每做到26嘅話咧，其實佢就會累積咗差唔多39,000嘅上限噶啦，個老闆幫佢。咁而39,000咧，其實呢個係一個上限，佢就算做到50或者60嘅話咧，佢都係攞39,000嘅啫。所以其實如果呢個員工，如果假設佢喺46嘅時候，佢有辦法令老闆解僱佢，咁而佢喺46去到另外一間公司又揾到份工，再做到65，咁嗰度就有19啊嘛，佢會有多285,000嘅。咁所以如果假設佢唔離開，繼續留喺原先嗰間公司嘅話咧，佢上限只係攞39,000，佢人生就會少285,000噶啦。 邵家輝啊，呢一度咧，不如我好快問一個問題先，因為你頭先舉嘅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哋俗稱話啲搏炒嘅一啲情況啦。 冇錯。 不過咧，其實根據僱傭條例咧，若果嗰個員工啊真係搏炒啦咁，佢長期表現都唔理想，譬如可能佢遲到早退啊，成日都頭暈身興啊，咁啊老闆叫佢做嘢又諸多推搪。咁样去搏炒嘅话啦，其实若果佢工作表现系唔理想，或者佢系冇履行职务嘅能力同资格嘅时候，雇主系可以用一个合理解雇去到炒佢，而唔需要赔偿，系咪咧？ 嗱，喺而家劳工法例咧，你可以上去睇翻劳工法例啦。如果用呢一个咁嘅解雇嘅方法，系有四点嘅，嗰四点其实系几苛刻咧，先至可以解雇系唔需要赔偿嘅。咁嗱，如果一啲例子，好似你叫个同事翻嚟，你做服务业嘅，平时佢好恭敬对住啲客笑口噬噬嘅，咁如果突然之间佢翻嚟，佢又有黑口黑面，其实黑口黑面唔识笑，其实系炒佢，其实算唔算系一个冷炒佢咧？如果例如嗰啲人平时做嘢，你叫一声就做嘅，而家你要叫三四声佢先做，见到你嘅时候，嗰啲眼神其實係唔友善嘅，咁呢啲其實可唔可以合法地去炒佢呢？我相信呢啲問題，當你交到勞工處，去到勞資審裁處上法庭嘅時候呢，你哋就會明白。即係過去呢，我收過好多呢啲 case， 資方嘅話呢，差唔多超過99%嘅話呢，其實都會輸俾啲勞工，或者呢勞工處呢會叫你哋不如你兩個大家 settle 咗佢啦。如果唔係你唔信嘅話呢，就走上去高等法院度打官司啦。咁而家喺咁嘅情況之下呢，我相信大部分老闆其實都會投降嘅。 OK， 好， 我再補充埋如果有時間我再補充埋頭先嗰一點啦。嗱，唔係淨係員工破產嘅，如果你遇到一啲不良嘅老闆嘅話咧，好似頭先嗰個情況，假設嗰個同事你幫佢儲咗46，幫佢儲咗39,000咧，那個同事攞唔走嘅，佢要65先可以合法地攞走啊嘛。但係如果我同嗰個老闆佢喺65之前，佢有辦法令到你自己離開間公司，嗰、那個老闆就會代咗你39,000嘅啦，十個就會代390,000。呢、這、一個就係我擔心嗰個勞資咧會產生嗰個矛盾嘅問題啦。 OK， 喺繼續之前咧，我補充一個天氣消息啊。天文台咧係已經取消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啦，大家留意。係林子欣。 係嗱，頭先你講到個封頂嘅問題咧，就其實頭嗰九年咧，即係你認為個問題都不大啦。咁但我見到咧，其實政府都承諾咗嘅，佢就話個資助計劃推行咗咧五年之後咧，會有一個中期檢討啦。咁呢個會唔會回應到你一啲憂慮咧？ 嗱，我其實成個核心問題咧，我想講噶啦。對於員工的保障，希望他不要被人對沖了那個錢，或者移提了那個錢，令到他65歲才一次過拿走退休的保障，其實我都支持，我都同意的。但個問題就是說，如果那個同事65歲之前他間公司結業或者要炒他，那要再補回給他那個錢，剛才說的那個39萬其實應該是不是那麼多錢呢？嗱，你要知道其實你要保障員工的，其實它就是一個長遠的保障和一個短期的保障。嗱，長遠的保障剛才在個強積金度，老闆已經履行了擺咗喺度啦。咁短期嘅保障就係個遣散費或者你炒咗佢嘅時候，咁我同事未曾揾到份工，咁你點樣令到佢喺嗰個過渡嘅時間生活到嘛？咁我覺得老闆係有呢個責任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咪39萬呢？應該係幫佢一個月揾份工，三個月、四個月定六個月。而家呢39萬係你幫個老闆打工，每一年佢用15000上限幫你儲翻嚟，兩年就儲30000，係儲咗26年先儲咗39萬出嚟嘅。咁呢個數其實係乜個短期輔助，定係其實一個係長期嘅補助嚟咧？所以你呢39萬其實政府唔將佢調低嘅話，佢就會提供咗個第一提供咗個誘因，就是、我頭先所解釋嗰個情況。第二嘅話咧，其實都係唔公道嘅，因為個老闆其實過去其實佢已經提供咗幫手俾咗你㗎啦嘛。咁所以等等呢個問題，我喺委員會其實都已經提過政府。其實如果只要佢將呢一樣嘢解釋翻清楚俾啲香港市民聽，咁啲老闆願意其實長期對個同事有保障，短期其實有保障，咁大家有咩交嗌呢？ 不過邵家輝啊，又會唔會真係有公司喺同一時間要處理咁多個係去到嗰、那個長期服務金咧，要攞到39萬咁多年資嘅員工，要一次過處理佢哋嗰個遣散問題咧？嗱，因為我見到咧政府都好強調啦，佢哋今次呢一個嘅方案咧，個承擔額咧係相當之高嘅，同埋咧佢哋設咗咧每年50萬呢一個封頂上限咧，係顧及到其實咧有70%嘅中小企咧喺呢一个额度之下咧，都已经系足以应付。咁你又点睇政府呢个讲法咧？ 嗱，其实喺2025年开始，那个就会开始实施啦。你去到2035年，其实10年之后话咧，其实嗰个雇员已经系、那个老板已经系需要负责80%噶啦。即系好似头先我举嗰个例子，如果老板10个伙计要俾150万嘅话咧，其实120万就系个老板俾，剩低嗰30万咧。其實先係政府要俾嘅，咁而十年之後，你等再數翻之後，去到差唔多啊，再20年之後嘅話咧，咁其實個老闆需要負責嘅咪240萬咯。咁其實條數其實將會就係咁樣行嘅。咁嗱，至於你話嗰啲員工話其實會唔會到時候過都其實39萬去到咁大條數啊咁樣？嗱，啲員工其實喺2025年之後幫你去做嘢，如果假設佢唔離開，佢始終有一日其實你都要找嗰條數俾佢，因為佢65歲，其實佢就要fulfill， 其實要有呢一條數啦嘛，係咪？咁所以其實你始終有一日你都會找39萬俾佢。不過問題就係咪46歲佢搏佢有機會，如果真係令到你搏炒嘅，咁你就早啲找俾佢咯，係咪嗱？同埋我想提多一點，有啲人唔係好明白，我點解其實而家唔會有呢咁嘅情況？點解會將來又會搏炒嘅情況呢？因為而家僱主幫僱員工嗰5%其實擺咗落去強積金户口度鎖死咗嘅。咁啊，僱主其實就冇辦法，好似頭先咁想攞39萬攞唔到佢，因為鎖咗喺度屬於個僱員噶嘛。咁至於僱員，其實佢都冇乜動機嘅，因為其實嗰個裏邊鎖緊嗰嚿錢咧，90%其實都係嗰個同事自己供嘅，佢只不過真係預提有攞咗出嚟俾自己，所以而家個動機唔大。但係將來嘅話咧，其實唔係鎖死咗呢5%，鎖死咗強積金，嗰啲錢喺個老闆自己手上面，個老闆只係嗰個專項基金嗰度咧，佢供1% 喺嗰度嘅啫。咁所以個老闆佢自己調動嗰啲錢嘅話咧，同埋嗰個同事，如果佢頭先舉個例子，佢10年之後佢自己離開嘅話，佢嗰年資唔可以帶過去嘅，佢唔攞就會白唔攞噶啦。 OK， 呢個就係個核心問題啦。 OK， 邵家輝啊，剩翻唔夠1分鐘啦。嗱，我知道咧，你就預計自由黨4票都會投反對，但系咧，我見到好多主要政黨咧都講咗會支持噶啦。其實你點睇今次呢一個議案通過嘅成數啊？ 嗱，自由黨我哋三個議員其實就會投反對票啦。其實我哋自由黨會反對嘅。咁但因為張宇仁議員係行政會議成員，咁一向咧其實佢都會跟政府投。到時候佢會行得出去啊，定係點樣嘅話咧，要到時候先知道啦。

Michael， 首先跟進在西貢公路的臨時事故，現在近住大涌口路的一段西貢公路，因為臨時一段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交通比較擠塞，出九龍的車龍排到近四洲集團大廈，反方向去西貢市中心龍尾白沙灣碼頭。就在西貢公路因為臨時近住大涌口一段現在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的龍尾分別去到四洲集團大廈和白沙灣碼頭。而在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常盛街公园快线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而家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就在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常盛街公园快线有意外，龙尾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至于较早前在元朗公路的水浸事故就已经清了场，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的慢线解封，而家大的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快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了场，但东隧港岛入口交通比较挤塞，而家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近太古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兴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安乐路去屯门方向，近元朗东堤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锦田公路近下高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提提揸车嘅朋友咧，部分地区仍然有雨噶，路面湿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点睇成个疫情的发展？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医生， 长者同埋年幼的小朋友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令到接种率去到起码九成以上。预计咧喺冬天的时候咧，好大机会咧新一波的爆发，撞正是一个流感高峰期，非常大机会咧会受到呢啲病毒感染。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一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六月一号至二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六月三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立法會咧已經係恢復二讀辯論啦，關於取消強積金對沖嘅條例草案。剛才咧我哋就同咗自由黨嘅邵家輝傾過啦，講到投票嘅取態咧，佢就話自由黨咧係會有三票嘅反對票啦。咁啊，關於張宇仁，因為佢係行政會議成員，會點樣處理咧，就仍然要等待觀察。咁啊，補充埋咧其他立法會入邊咧一啲嚟自商界嘅議員啊，佢哋嘅取態。嗱，見到進出口界嚟自民建聯嘅黃英豪咧，就話業界咧係難以支持政府匆匆推出取消對沖嘅方案，特別咧係而家嘅環境咧不宜處理有爭議嘅問題。佢咧就提到自己咧係有機會咧係會投棄權票嘅。咁而至於工業界嘅經民聯吳永嘉咧，亦都係話自己會投棄權票啊，就話咧相信咧草案係會獲得通過，但係業界咧。是含淚接受。老闆方面呢就雖然是反對的聲音仍然是很強，不過見到議員呢其實似乎都比較覺得呢那個議案呢是會獲得通過，這個當然就跟 即係政府嘅議案咧，只係需要獲得在席議員過半數支持咧，就可以獲得通過有關啦。但另一個原因咧，林智恩，會唔會係因為呢一個嘅問題已經係討論咗超過20年啦？而的確取消強積金對沖，對於完善香港嘅退休保障咧，的確係好重要嘅一步嚟嘅。 係啊，咁啊，你頭先咧提到即係黃英豪嘅意見咧，其實佢都提出咗一個觀點，就係頭先我哋冇傾到嘅，就是、因為佢所講咧，根據內地經驗咧，就唔少企業咧會因為咧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取消強積金對沖嘅安排咧，可能會更改嗰個員工聘用方式，譬如更加多員工會變成兼職啊。或者外判，咁就可能咧，對於香港成個嘅營商環境同埋嗰個即係青年向上流動嘅嗰個機會咧，會少咗。咁呢個係佢其中一個觀點啦。咁另一個咧，就頭先所講自由黨咧，李振強都擔心一點咧，就係、是、最終咧，即係企業增加咗嗰啲成本咧，會唔會係經由唔同嘅渠道，反而係轉嫁咗俾市民身上咧咁樣？咁但係頭先你所講啦，因為畢竟呢個議題討論咗咁耐啦，咁所以有啲勞工界代表就反而咧就嫌诶系咪2025年先落实咧就太迟咧咁样，咁但系政府都有个解释嘅，就系因为咧而家如果我哋要取消强积金对冲嘅话咧，都要配合嗰个积金二嘅平台啦。咁、因为咧如果劳福局同埋劳工处咧，佢要成立一个一模一样嘅平台嘅话咧，可能咧到时又要再问立法会攞钱嘅。咁其实喺个成本效益嚟讲咧，就比起咧用翻原本个积金二嘅平台咧，就会更加迟咧先至可能行到即系新嘅制度。咁所以咧，2025年咧，似乎就系一个即系冇得改嘅一个实施年期嚟噶啦。 嗱，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啦。如果你系打工仔嘅话，你过往啊有冇因为即系强积金对冲嘅问题而令到你嘅退休金咧系减少咗好多咧？听到而家咧即将系立法会咧系会去表决即系审议紧嚟紧咧，亦都系会表决呢个强积金对冲嘅条例草案。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咧？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又有没有我们刚才提到一些商界的忧虑呢？都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1。听完资方的意见，我们现在也都找来工会的朋友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有工联会的理事长王国在这里。王国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王国，我哋头先就讲到啊，关于实施嘅时机嘅问题啊，都同你由呢度开始讨论啦。嗱，方案咧系2025年先至开始实施嘅，咁啊，距离而家咧就仲有2年半。当然我哋明白啊，积金二嗰个平台咧嗰个建构系需时啦，但系咧呢两年系疫情啦之间咧嗰个多咗公司结业啊、炒人啊，咁见到嗰个对冲嘅数字咧，亦都系屡创新高啦。喺呢两年间咧，冲走咗我哋打工仔咧123.9亿啊，咁可能好多而家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咧，都唔明白你点解仲要等到2025年先至实施啊？你哋工会对于呢一个时机问题点睇咧？ 系啊，我哋都觉得成个取消嗰个嘅方案咧，唔系十分满意，所以我哋讲我哋接受咧，都系唔满意里面咧，希望能够尽快通过。就系、是、你正头先讲嘅，点解要去到2025年先至去实施咧？其实另一方面，我哋都曾经都提到啲建议嘅。会唔会中间可唔可以落埋别政府有关啲嘅资助机构，可唔可以又可以提早呢？所以我喺呢度呢，不过就话我哋讲希望能够争取尽快呢去通过嗰个嘅取消强积金对冲呢个方案，我哋都作咗啲嘅让步囉。 嗯 嗯。是剛才我跟商界代表谈过，他们就说即其实头那九年来讲，因为政府有一个即补助啦，也都有一个封顶的数字，对于雇主来讲可能比较轻松的。但去到10年之后呢，其实就个金额都会上升的了，那个即两金的金额。即对于个雇主来讲，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大的负担。你们劳工界怎样看？ 系，我哋都睇过，实际上呢一个，我觉得系少少系夸大嘅。从好多方面嘅统计里面咧，其实影响里面要计到最大咧，可能会影响到营运成本咧系5%，即系唔够1%嗰个嘅成本系非常之低。其实呢一方面我都感觉上成个讨论咧有少失焦，因为讲强积金取消强积金对冲咧，好讲强积金咧，其实强积金呢系原意咧，强积金系要保障我哋嘅打工仔里面退休有尊严生活啊嘛。所以我都睇到啦，好多个案里面，我觉得都我提过嘅，譬如可唔可以政府可唔可以用一个典型嘅个案？政府都攞一个典型嘅个案，就系、是、经常被对冲嘅饮食业界咁样。如果饮食业界如果一个嘅攞紧工资中位数系15000蚊嘅话，如果佢做咗30年65岁退休咧， 佢系可以攞到57万元嘅强积金嘅。但系如果系继续有对冲嘅话咧，佢被对冲走咧27万，差唔多接近一半，就剩翻30万退休。我哋计过啦，如果我哋香港差唔多每个人咧平均嘅寿命咧都有80几岁嘅，实际就如果咁样嘅水平嘅话咧，每个月再加埋奖金咧，都系4000零元左右。咁呢个系咪可以保障到嗰个嘅退休有个尊严生活呢，都仲低过嗰个嘅贫穷线嘅。所以我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工会点解话要强烈呢要求取消对冲呢，就是、令到我哋保障到呢我哋嘅打工仔女里面呢退休之后系可以有足够嘅钱呢去过得有尊严嘅生活。其实香港第一要仲要考虑呢香港嗰个供款嘅比率，雇主雇员的各供5%咧，在全球嚟讲比例都好低噶啦。即系嗰个供款比例最低嘅情况之下，再有个对冲嘅话咧，即系头先讲嘅，如果饮食业界里面做咗30年，应该攞57万，就因为对冲之后咧，剩翻30万，诶，点样能够去过到一个专业生活？呢个正正就需要讨论里面，我哋成日同雇主去讨论好多问题嘅时候咧，就要睇下强积金个原意系咁样。另一方面就系、是、正正就系雇主面对嗰个嘅程度。包袱嘅话咧，我哋都推动咗啦，政府都做咗让步嘅，就系、是、为雇主里面咧提供咗超过300亿嘅资助。我呢个系成个方案里面，我估得都系平衡咗劳资双方嘅顾虑之后咧，做一个嘅妥协嘅方案。 王国啊，你自己又点睇咧？新嘅条例如果真系获得通过之后咧，对于嗰个就业市场或者雇主行为嘅影响咧？嗱，正如头先林志恩引述啦，你哋有一啲同僚都讲到，有啲雇主可能咧，为咗嚟紧避免咧要即系承担一个更加巨额嘅长期服务金，而将咧一啲雇员嘅合约咧都转做系外判啊，或者咧就唔俾一啲咁长嘅合约佢啦，咁可能咧就一年约咁样样去到处理，就令到一啲年轻啱啱去加入公司嘅年轻人咧，丧失咗向上流动嘅机会啊！你自己又点睇呢一啲嘅讲法啊？ 我呢个嘅讲法咧，就系任何每一次咧，我哋讲要改善劳工法例对打工仔女嘅保障嘅时候，都有类似啲讲法。即使系而家冇呢样嘢里面咧，成个社会咧都有出现咗呢一个嘅零散化嘅现象嘅，唔系等于有咗呢个强积金计划之后咧，先会有嗰个嘅情况出现。另一方面，我哋都开始都睇到成个嘅疫情期间里面咧，特区政府系好多工作外判咗之后咧，会令到嗰个嘅喺突发时期里面咧，点样令到雇员咧更加有强嗰个嘅凝聚力？另一方面就话。故事嚟讲嘅，如果雇员系有重要资产嘅话，如果不断去外判咧，佢都发觉咧出现咗比较多嘅问题嘅，所以我哋都希望推动政府就话，第一佢政府要带头，佢真系要检讨翻嗰个嘅外判嘅制度。我哋希望呼吁雇主里面咧都要睇个情况，系咪零散工系一个嘅方案啊？亦或真系长期雇用嘅员工对公司嘅忠诚度会更加高啊，更加有嗰个嘅贡献咧。我呢个咧系要考虑下，就系嗰个雇员里面嗰个营运嗰个嘅需要咯。 其实而家我哋所讲咧，即系中小企嘅经营状况啦，同埋每一个行业佢嘅特性都唔同嘅。其实你预计咧呢个法例通过咗之后咧，系对于边类型嘅行业啦，无论系对雇主嚟讲又好，或者对雇员嚟讲又好，都系影响会比较大嘅。 这个可能会对于那个劳动密集的行业呢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正正就是政府呢通过了一个资助之后，有25年的资助期里面呢会逐步呢去减轻了那个负面的影响。如果你大家留意的话呢，我觉得特区政府在整个过程里面呢那个解释做得不好够啊。第一个它的计算呢比较复杂，其实那方面政府那个超过300亿的资助里面呢，正正係針對中小企喺未來影響比較大嘅時候咧，針對咗中小企裏面咧，減低咗佢哋對於佢哋嘅實施咗呢條嘅法例之後對佢哋嗰個財政嘅影響嘅。 你头先都讲到啦，对冲嘅安排咧就涉及到计数啦，咁啊计数个情况都几复杂噶。除咗老板之外咧，其实雇员咧对于自己新条例下嘅权益系咪有充分嘅理解咧？我谂呢一点可能好多打工仔咧都未必系好充分咁样知道。其实你觉得喺呢一方面无论系工会或者系政府嚟紧，系咪要做更加多嘅解说同埋教育嘅工作，先可以确保到佢哋嘅权益系得到维护咧？ 是啊，我非常之同意啊，因为政府呢个取消对冲嘅方案咧非常之复杂。我哋温书嘅时候都系过咗几日之后再叫讲翻完整咧，我哋都未必要讲得好清楚喺里面。但所以希望就通过咗之后咧，政府嗰个嘅宣传方面咧，要做得更加足够、更加充分咧，令到打工仔里面咧都全面有一个嘅了解同埋明白呢一个嘅取消对冲之后个影响，特别咧系对雇主方面，因为我明显睇到咧今次雇主有啲嘅好大嘅意见咧，可能就对于成个取消对冲嘅安排里面了解得唔系好清楚，唔系好够嘅时候，系站喺唔了解唔清楚的情况里面咧，俾好多意见里面咧，搵呢个就少少系一啲嘅偏离咗，所以搵呢度特别政府里面， 例如你觉得佢哋提出咗啲乜嘢嘅意见系误解啊？ 第一个就话嗰、那个对嗰个财政嘅影响里面咧，就是、政府系攞咗300亿，点样去协助资助咧？有一个嘅过渡期喺前期里面咧，雇主所额外要承担嘅嘢系好少嘅，喺到25年政府系逐步减少咗嗰个嘅资助之后咧，先至有一个全面嘅影响。咁呢个系25年后嘅嗰个嘅情况，所以呢个过渡期里面咧，实际上成个嘅法例面面对佢哋影响咧系唔大嘅，因为中间有政府嘅资助。其另一方面咧，担心有成日讲话会唔会雇员搏炒啊，或者其他啲嘢，可能大家都要明白，同埋长期服务金同遣散费咧，其实嗰个有条件嘅，唔系容易攞到嘅。譬如长期服务金，你要做满超过5年以上先有得攞嘅，所以有好多嘅字眼咧，我觉得系少。我哋都提过啦，我喺劳工界里面咧都讲话，有啲嘢咧冇讲啲极端嘅个别搏炒啊，类似呢啲嘢咧，我谂呢个已经系我哋讲呢啲嘅争议咧，好少少系要情绪化。我哋希望咧，我哋讲话好多雇主系个别不良雇主咧，唔系等于个别不良嘅雇主咧，唔等于所有雇主都不良啊嘛。所以我希望咧，都系能够系聚焦于嗰个理性去讨论咯。 有一啲嘅劳方嘅代表咧，其实都提过一点咧，就系话因为头嗰3年咧，其实嗰、那个企业要支付嘅两金上限都系即系3000蚊封咗顶噶嘛，咁佢哋都会担心咧会有个别嘅雇主会滥用呢个机制炒人咧。你有冇咁样嘅担心咧？还是只系会系如你所讲系个别事件咧？ 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咧宣传方面咧做得更加好，就避免即系我成日担心有啲商界咧。个别咧就会有个有啲误导咗，就令到会唔会系我系咪要之前咧？我要除咗完之后咧，先保障咗自己咧。所以我希望呢个咧就是、政府加强嗰种宣传，因为政府嘅资助里面咧系有助于顺利推动呢一个嘅计划，就唔好令到雇主一啲唔会喺我截止之前咧。就裁员之后咧，可能我要付出更加多嘅成本，我呢个咧就系政府要加大嗰个宣传嘅力度咯，避免出现嗰个嘅误会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王国，同你倾到呢度，拜拜。 系，拜拜。 王国咧系工联会方面嘅立法会议员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关于强积金对冲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嘅问题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张女士喺度，张女士你好， 你好， 请讲。 对于雇主呢啲嘅睇法咧，对雇员嗰个嘅偏见咧，好有经验。因为我系一个工会嚟嘅，我系零售商业及成衣业总工会嘅干事。喺我过往嘅经验咧，其实都见到咧，话雇员搏炒嗰个嘅情况咧，系少之又少嘅。睇翻今次嗰個強積金取消對沖咧，已經係勞工界咧係爭取咗20年噶啦。咁喺現時嚟講咧，嗰、那個年資可以對沖嘅咧，都要取消對沖都要去到2025年先生效啦。如果僱主每次咧都係用話個經濟唔好作擋箭牌嘅話咧，咁即係等於所有嘅勞工權利都唔使去改善嘅。現時政府已經補貼了僱主炒人不少錢的，你睇翻政府係用過幾百億去補貼呢一個嘅開支，係啦，300多億，而且咧係長達即係成20年可以去幫僱主去，真係我覺得係補貼佢哋炒人嘅。現時我見到咧一路好多嘅僱員咧都受到一啲嘅對待咧，就係反為咧真係長工齡嘅工人係越嚟越少啊！我見到有做咗成20年。 为同一个雇主去服务嘅，但系佢嘅年资竟然只可以得到三年几，点解咧？就系每隔几年就俾雇主去炒一次， 嗯， 就已经对冲晒佢所有嘅长期服务金。 嗯， 仲有一招咧，就系头先都其实轻轻有提到嘅咧，就系而家有好多嘅甚至雇员只系得年几嘅年资嘅，点解咧？就系、是、现时嗰个法律嘅漏洞，系要两年先攞到一个终止雇佣金，而且系受到无理对待、无理解雇先攞到。咁每隔年几，尤其是有啲嘅行业，饮食业、零售业都面对呢啲嘅年几。咁就去炒一次，咁跟住又请返佢哋。我哋嘅工人係冇辦法可以还价嘅呢啲。 OK， 好啊，多谢。 係啊，咁如果喺现时话会因为嗰个嘅取消强积金对冲令到雇员搏炒，我觉得係好可笑。加上 okay, 好、啊、 如果有全民退休保障嘅话，我哋嘅 MPF 就唔应该係变成咁样样。 好啊，多谢张女士的意见。咁啊，似乎张女士的睇法咧，就系话，即系而家好多一啲合约零散化嘅现象咧，而家已经出现咗喺好多行业嗰度啦，所以就唔认同有一啲雇主讲咧，就话做咗强积金对冲咧，啲雇主咧就唔会去将个员工咧长期留喺度啊。或者我哋听埋咧另一位听众陈先生嘅意见先。陈生你好。 系你好， 请讲。 我本身是一个中小微企嘅雇主啦，咁我唔系咁认同头先各位女士所讲嘅。咁举个例子咧，我自己公司嘅同事咧，都喺我公司咧，即系个个咧年资咧都超过系七年，甚至有啲系十年，甚至有啲十几年以上嘅。咁做得好嘅话咧，我哋系唔会咁样炒佢嘅。咁好簡單，因為我本身咧就係有做緊呢一份 MPF 噶嘛，係嘛？咁佢就算退休話好點樣嘅話，我都可以用我嗰份即係僱主供嗰5% 嘅 MPF 咧，係去對沖佢嗰份嘅長期服務金啊，嗰度用噶嘛。嗱、我想而家想講翻一樣嘢先，就係話我本身係唔贊同政府而家呢一個話取消。呢、这、一個對沖呢一個嘅呢個方案嘅， 係 啊，因為點解咧？嗱，如果我哋睇翻歷史，二十幾年前，當時阿董生做特首嘅時候，係推出咗呢一個 MPF 呢個計劃。咁當時 MPF 呢個計劃未成立之前咧，亦都係用咗幾年時間，應該都一段時間嘅。我記得當時應該仲係阿田北俊、阿田少佢哋去同政府去。傾嘅嚇，即係講咗好多啲條件，點樣做到？咁到最後我冇記錯，應該係2000年就開始就正式做呢個 MPF。咁當時政府同我哋中小微企或者同商界嘅市民商界嘅去講咧，就係話同埋市民去講咧，就係話每個員工拎5%，企業拎5% 去做呢一個嘅 MPF。咁到退休嘅員工退休嘅時候咧，就可以攞翻曬呢啲錢啦，就咁樣。咁同埋對中小微企或者大企業都好，都可以透過呢5% 去對沖嗰啲嘅長期服務金，去減低企業突然間需要拎一大嚿錢去賠俾員工嗰個情況嘅，即係咁樣嘅。咁我而家想問一個問題，點解政府二十幾年之後？可以反口嘅咧 ？OK， 陳生啊， 當時佢哋承諾咗我哋話呢一個 MPF 個制度就係我哋咁樣用噶嘛，咁點解而家可以反口嘅咧？咁仲有頭先亦都係有人話，喂，要保障呢一個嘅好似工聯會嗰位男士啦，佢話要保障打工仔嘅權益，咁我又調翻轉頭問啦，咁邊一個又去保障中小微企老闆嘅權益咧？ OK， 陳生啊，剩翻咧唔夠一分鐘，不如好快請你回應埋啦。嗱，因為今次咧政府就話咧，佢哋咧會喺落實頭嗰25年入邊咧有一個計劃嘅，用基金形式咧去資助你哋嗰、那個慢慢去補貼，亦都有一個封頂嘅金額。咁樣呢個方法有冇令到你會過渡得舒服啲咧？ 嗱，佢補貼個金額頭先我聽到係300億，係咪？ 係超過300億。 超過300億，我當你500億好唔好？除翻25年啦，一年即系几多钱咧？500億除25年，一年20億，唔好开玩笑啦！ 廿億去補貼到幾多啊 ？OK， 好啊，多謝陳生嘅意見啦。其實咧呢一、這個議案咧，而家咧仍然係喺審議當中嘅，咁大家咧要繼續留意住立法會入邊咧嘅議員發言啦。好，跟住我哋咧要聽一節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西贡公路的冧树事故，现在近住大涌口的一段西贡公路因为冧树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车龙分别排到康湖居和翠塘花园。至于较早前公主道在洪水方向近常胜街公园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一场，交通仍然是挤塞，而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近希福道。界限街右转到窝打路道的支路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长沙环道。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和西湾河体育馆，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33.96， 瑞士法郎 0.978， 加元 1.2555， 人民币 6.695， 英镑对美元 1.253， 欧元对美元 1.071，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5。 港金报17,31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50.66美元，港汇指数99.1，报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电影资料馆。另外啦，西贡公路的冧树仲系处理紧，近住大涌口一段啦，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南边围回旋处同埋翠塘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在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龙翔道近彩虹村，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去到彩兴苑。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挤塞，龙尾在长沙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元朗博爱交汇处一带车多繁忙，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锦田公路近高埔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 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返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为大家主持。再次提提大家啦，而家咧天气方面咧有雷暴警告信号咧系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晏昼七点半，大家出门咧要留意天气状况。林子欣啊，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咧讲一讲关于咧故宫文化博物馆呢个议题啊。嗱，因为咧佢哋就宣布咗咧下个月嘅二号咧就会咧系正式开放啦。相信对于好多咧有兴趣去博物馆参观嘅市民嚟讲咧，都系一个喜讯嚟嘅。价钱方面咧，佢哋咧就分两种嘅票价，分别咧就有标准票价，讲紧咧嗰度就俾50蚊啦，就咧可以睇到咧一至七号展厅嘅常设专题展览嘅。至于咧，如果想睇埋咧八号至到九号馆嘅特别展区咧，就要俾多少少钱啦，系120蚊。咁啊，当然啦，学生、长者啊、残疾人士啊嗰啲咧，就有一个半价嘅优惠嘅。嚟紧门票咧会喺6月14号咧公开发售。咁啊，但系咧就系要透过网上嘅预约咧去到做呢件事嘅。 嗯，系啦，咁啊，近日咧，议员咧同埋啲社会上面人士都就住咧，即系西九嗰个故宫博物馆嘅票价问题咧，都有啲意见啦。咁不过咧，其实故宫博物馆个定价咧，都始终同整个西九嗰个营运模式有关系嘅，因为佢唔系一个康文署场地啦，亦都系需要自负盈亏。咁而且咧，故宫博物馆入边咧有好多馆藏咧，其实都系借翻嚟嘅，咁所以嗰一啲嘅馆藏咧，亦都需要一个比较大嘅保险费用。 嗱，咁啊，关于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咧对于今次嘅票价定位有啲咩睇法咧？关于入边嘅一啲馆藏啊，譬如咧，特别系特别展区入边咧，馆方都讲到咧会展出一啲咧珍品书画，系非常之珍贵嘅。你哋又会唔会有兴趣入场参观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讨论下。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而家呢个时间咧，林志恩，我哋咧都请嚟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的行政总裁冯清淑仪同我哋一起倾下。冯清淑仪你好。 Hey， 两位主持好。是啊， 冯清淑仪都是想先同你倾下关于票价的问题了。 好啊， 正如刚才介绍，虽然呢讲紧一至七号的常设展区入面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珍品，700多件的故宫的珍贵文物，但是呢如果要看埋特别展区呢就要120蚊。这个定价呢对于某一些市民来讲可能都真的比较高一些，不如都再请你不厌其烦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个定价呢。 好啊好啊，首先我先讲了标准门票啦。其实这个呢很多朋友都问我们有没有参考其他的博物馆，譬如话北京嘅故宫啦，其实我哋都有参考，但系就不能够直接去比较嘅。始终我哋同紫禁城啊系有分别嘅，系咪？咁我哋都唔系话自己系一个故宫嘅分馆，咁所以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拆展嘅方向。咁我哋嘅票价系50蚊啦，咁就系睇头先你讲一至七号馆，一至七号馆咧就其实占我哋喺北京嚟嘅914件嘅藏品咧系绝大部分嘅，84%都系喺一至七号馆里边。咁其实我都想再俾一个数字咧。就是我哋今次嚟咧，一共有166件嘅一级嘅文物啦。其实其中嘅125件嘅一级嘅文物咧，都系喺一号至七号馆嘅。咁所以呢50蚊咧，其实就系俾50蚊就可以睇到好多好多超过120件嘅一个一级嘅文物。呢啲都系好多系全世系得一件啊，或者系几件咁样。咁我哋上个星期都介绍咗，我哋有16件嘅即系特别精选出嚟啦，大家都可以参考啦。其实当中16件里边，我哋提得出嘅都系最好噶啦。咁其中十 建咧都系喺呢个1至7号馆嘅。咁至于你哋成日提到嗰个120蚊嗰个咧，就系一个特别嘅展览嘅门票。嗱，我都要解释一下咧，其实咩叫做特别展览咧？特别展览通常就系佢嘅展期系短嘅。譬如话我哋今次8号馆咧个展期有啲系得1个月，点解得1个月咧？因为佢哋系一啲好珍贵、历史好久远嘅书画，系不能够系暴露喺嗰个日光啊或者系空气中咧太耐嘅。咁故宫博物院咧系要求我哋咧1个月咧系就要还归还翻去北京，再佢哋会休眠几年，有啲可能去到5、6、7年都会唔可以再展出嘅。咁所以咁贵、咁珍贵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嘅成本咧系高嘅。咁通常我哋点样定个特别展览嘅价钱咧？我哋主要就系睇我哋嘅收入同埋我哋嘅支出啦。喺八号馆嚟讲咧，因为佢计咁珍贵咧，嗰、那个保险费咧系好高啦。嗰、那个运输费亦都系会系高嘅。咁所以咧成本一定系唔使讲都系高啦。但系喺嗰个收入方面咧，我哋其实呢兩間嘅館，八號館啦，特別係咧，我哋每一日嘅容納嘅人數咧，唔係好多嘅啫，8+9加埋都係最多2000多人。咁展期咁短，所以嗰個嘅成本就相當高咯。咁所以我哋需要定一個價錢係即係120蚊咁樣樣。咁但係如果大家就話如果我就係想睇其他嘅珍品120多件或者嘅一級文物或者768件嘅故宮嘅藏品，其實喺1至7號館咧都已經係睇得到噶啦。 嗯，嗱呢度我有個好快嘅追問。咁咧，關於呢個特別展覽嘅門票120蚊嘅票價，到底係固定定係浮動嘅咧？因為聽你嘅解釋，今次嘅展品有一個獨特之處，就係有部分咧1個月之後就要還嘅啦。咁所以咧，唔能夠延長個展出時間或者增加嗰個觀眾名額咧，去分攤高昂嘅運費同保險費。咁因為你哋會做其他嘅拆展啦，日後如果啲藏品少啲呢啲限制，有客觀條件上面嘅改變，票價有冇下調？空間咧， 咁冇嘢係一成不變嘅，特別係特別展覽咧，通常都係會有即係浮動嘅。咁不過我哋暫時喺第一年咧，我哋都唔想太過混亂啦。同埋其實我哋11月已經有另外一個特別展覽嘅啦，都係一個好珍貴嘅嗰、那個即係珍貴程度都係好高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暫時譬如頭半年咧，我哋都係定喺呢個120蚊，我哋都會不時去檢討嘅。譬如話我哋整體西九嗰個財政狀況改善，或者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在其他方面去找到一些的就是更多啲嘅贊助啊，或者係投文創產品嗰方面賣得好啲啊，等等咧，其實我哋都盡量都係會將個價格係去控制喺一個比較大家負擔到嘅水平嘅，所以我都唔可以話120蚊係永遠唔會變嘅一個價錢咯。 嗯，嗱，關於個票價咧，亦都有一啲人士咧，即係有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香港咧嗰、那個故宮博物館咧就冇分到即係本地人啦，同埋非本地人兩種票價嘅。咁我哋見其實譬如巴黎羅浮宮咧，佢都會俾18至26歲嘅歐盟居民就免費入場嘅，咁會唔會將來考慮都會分兩種票價呢？ 呢、這個議題咧，其實我哋喺管理局裏邊咧都反覆討論過嘅。最早嘅時候都有聲音就話，不如分香港居民就免費啦，咁遊客即係非本地居民咧就收費。但係第一就係嗰個操作上面係相當困難嘅，即係香港好少可博物館入場係要睇身份證，咁呢個已經係好複雜嘅一件事。好啦，咁如果係而家就加埋而家疫情啦，我哋又要做安心出行啊，又要做疫苗通行證啊，去故宮亦都要做一個安檢嘅，因為嗰個保安程度係好高咯。咁入要做我哋所謂 back check 啦，門口搞完一輪啦，可能搞半個鐘頭都仲未入到館。咁呢個第一個係當然個操作上面要考慮啦。第二就係即係都可以咁講啦。如果我哋呢啲故宮咁珍貴嘅文物係即係中央政府係咁好嘅一個嘅大禮俾香港，而我哋去收翻即係內地同胞嘅入場費，呢個亦都係比較難去講嘅。咁所以最後淨係可以收費係咩人呢？就會係海外嘅遊客。咁即係話我哋入場又要去 check 即係 passport 啊、護照啊咁樣，所以亦都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咯。咁所以當然頭先亦都有提到咧，就係嗰個整體個入場費咧，對我哋嗰、那個整體個營運係好重要，係佔咗我哋30%嗰個營運嘅開支啊！即係如果冇咗呢30%咧，我哋就要再好艱苦咁去籌款。我哋而家本身已經要每年籌好多嘅錢，先可以補貼到即係呢一個嘅入場費嘅不足。因為正如我講就係30%啦，即係我要去揾70%嘅錢嚟到去補貼呢個博物館嘅營運。咁所以就係會 难上加难咯。其实我哋最终都系想带俾香港市民更多精彩嘅展览，特别系即系喺香港系难得一见嘅展览，所以呢啲都系在都系要即系钱去经营嘅。 嗯，刚才你提到啦，香港故宫博物馆咧，其实系得到内地故宫博物馆好大力嘅支持，借出咗好多顶级嘅文物去俾我哋啦。咁但系即使系喺我哋嘅常设嘅展馆入边咧，因为我哋冇一个基础嘅馆藏，好多嘢都系借翻嚟嘅，咁亦都要去还啊，要去更换啊咁样样。咁个过程入边咧，就好似你头先形容啦，涉及到好昂贵嘅运费同埋保险费，系咪可唔可以解释俾市民？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令到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营运成本很难去压低下来呢？ 事实上是的，因为我们自己现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还未有一个真正的馆藏，我们最近收了一批的金器945件，但是即要建立自己的馆藏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其实香港那个捐赠的文化都未是真的很成气候，但是即我们希望今次能够尤其是通过我们或者香港艺术馆都是最近这几年都收很多的收藏家给我们的藏品慢慢去建立。但始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我哋挂住个名系故宫啊嘛，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大量嘅故宫博物院嚟嘅馆藏，咁先至系即系符合我哋呢、这个作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咁所以始终呢啲馆藏都系故宫自己嘅藏品，不能够俾我哋嘅，咁所以都系只能够借咯。但系今次其实佢借俾我哋咧，譬如喺我头先讲展厅一至到七呢啲咧，其实佢已经系突破晒以前噶啦，因为每次以前嘅我喺康文署做嘅时候咧，我哋只能够系借到三个月，每一次最长系三个月，同埋120件，今次系900多件，而系一至两年，系真系前所未有嘅，即系故宫博物院系未试过咁样做嘅。咁所以即系就算我哋讲常设所谓常设展厅咧，都系已经系好例外嘅一件事嚟噶啦。 嗱，你头先提到咧，嗰个门票大约可以弥补到故宫博物馆三成开支啦。咁如果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馆比较咧，其实佢哋嗰个收入嗰个比例嚟讲，系咪门票都大概系占三成咧？佢哋会唔会有其他方法去弥补到个开支嘅？ 其实好多外国嘅博物馆咧，即系唔系政府营运噶啦，讲紧都系即系半官方或者私营。其实好多都会有一个所谓trust 嘅，即系佢哋有一啲嘅信托基金系去支持佢哋嗰个长远嘅营运嘅。咁因为信托基金佢可以生一啲息啦，或者系一啲即系收入啦，咁就可以变咗系长远系可持续性系比较好啲咯。我哋咧就本嚟都有一笔嘅呢一个嘅政府俾我哋嘅216亿嘅，但系经过咗嘅起源咁多个设施之后咧，我哋呢啲钱都用得99899啦，出年应该都用晒，咁所以我哋就冇呢一个咁大笔嘅款项去支持我哋营运，所以就只系其实简单讲几个收入来源啦。第一就系入场费啦，第二就系我哋自己好努力去筹款啦。咁当然西九管理局我亦都承诺咗每一年系会帮故宫文化博物馆俾大概五成佢嗰个开支嘅，咁但系其他就要即系。各自去籌款咯，同埋係靠會員咧收入會費啊等等啦，咁嚟到去彌補嗰個不足嘅開支啦，即係不足嘅收入啦。 嗱，如果以西九文化區一個整體去到睇咧，其實可能亦都會有人問咧，我哋而家有 M 加博物館啦，其實會唔會可以同故宮文化博物館，譬如做到一個協同嘅效應啊？啲人睇完 M 加，咁又去有興趣參觀埋故宮，或者 M 加佢揾到額外嘅收入，可唔可以去補貼其他博物館的收入，會不會可以有這些協同效應的想法的呢？ 这个正正都是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区的一个想法。其实在文化区里面的每一项设施呢，都是跟另外一些设施是有一个互补和是协同效应的。那我现在都是想着呢，将当M 家他今年11月开始要收费啦，我们就会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些联票，譬如市民他买一个的逐次买一张飞，他可不可以一次买套票，既是 M 家又是可以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甚至会籍我们都諗緊會唔會可以即係一次過去買兩個會籍，而係會平啲嘅。咁將來其實當通翻關之後咧，有多啲遊客嚟香港咧，我哋都會係咁樣去推銷嘅。即係譬如話大灣區嘅遊客嚟到香港，咁佢哋可以喺度即係要行曬兩間館，可能需要2日嘅時間啦，因為每一間館都好大。咁所以我亦都會用呢啲嘅方法去推銷咯。 你剛才都提到呢，其实因为始终故宫博物馆有好多馆藏是借返嚟啦，咁嗰个保险费用啊，嗰个运输费始终都係高昂嘅。咁喺个财政嘅可持续性上面呢，有冇一啲方法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呢？ 嗱，呢一个呢就係今次其实第一批呢一次嚟呢，係因为最珍贵最珍贵呢，尤其是喺八号馆呢35件呢，係平时是不会这样一次过出工是35件一起出的。咁所以今次是一个好例外。对上一次已经是我记得是2007年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的时候呢，是当时都是来了两批30张到的清明上河图的书画，大家都有记忆啦。今次是15年之后的第一次这么多张一起出。咁今次是特别昂贵的，可以这样讲那个保险费。即是正如昨天陈志思主席讲啦，是全球是没有一间保险公司是可以承包到今次这个的保费。是我们集合了好10几20间来到一起去保。咁你可想而知，我不能够讲给你听个保额是多啦，不过是好高昂啦。咁往后会不会仲是咁高昂呢？我相信会好啲。即是那个保费可能会低翻啲，咁我哋嗰个可持续性又会好翻啲咯。 好快请教埋一个实际操作嘅问题啊，因为咧你哋暂时咧就不设现场售票啦，咁但系可能对于好多长者嚟讲咧都会构成不便，因为佢哋未必系好熟悉上网或者用手机嘅应用程式嚟去购票。关于呢一点上面，你哋有一啲咩嘅补救啊，或者系可以协助市民嘅措施咧？ 系啊，其实咧我哋3个月后咧，我哋系会设翻现场售票嘅，即系。可以嚟翻故宫文化博物馆嗰度买飞啦，又或者系我哋出边可能有啲售票中心系可以买。因为头3个月咧，我哋就啱啱开馆咧，我哋想试一试喺个运作上面咧，系透过网上买飞，然后咧就已经每个人揸住一张系有时间有日子嘅飞嚟咧，咁我哋嗰个操作系会好啲嘅。其实呢个都系我哋喺 M 家嗰个经验。其实 M 家到而家咧都全部系网上系预订嗰个时间时段嚟嘅，咁都其实都好多老人家嘅。朝头早我见到10点钟咧，好多老人家喺度排队去入场，所以又唔系话完全佢哋唔适用，又或者可能有啲后生仔。佢啲親友幫佢做咗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稍後我哋明嘅，即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佢哋可能都會有一啲老人家，佢係唔識得用呢啲網上嘅方法，我哋都係會開翻嗰個門。但係如果頭一段時間佢哋嚟到門口買唔到飛，山長水遠嚟到咧，我哋就有依個擔心咯。所以都是想朋友是来参观头这几个月呢是做了网上的订票先的。 同埋做了预约呢亦都即清晰啲自己哪个时间可以 来。是啊 是啊。好，唔该晒你冯晴淑儿先同你倾到呢度，拜拜。 好啦，唔该晒，拜拜。 冯晴淑儿是西九文化管理区的行政总裁嚟的。我哋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1,18723111啦。讲到票价的问题呢，林智恩，我见到今日好多报章呢都将香港的故宫博物馆呢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去到比较，譬如是位于北京啦，同埋即系台北方面的故宫博物馆咧，作为一个票价上面的比较。咁啊，当然头先啊冯晴淑儿咧就讲到，如果要比咧就用标准门票去比啦。其实咧如果你话考虑埋即系唔同地方的物价咁样样比较，系咪公平咧？亦都系未必。咁但系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啦，位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咧，旺季时候成人票价咧系70蚊，参观埋另外两个展馆咧就要各俾多10蚊，咁而喺台北嘅故宫博物院咧，佢哋外地游客嘅门票咧就系93蚊，咁咧至于喺北京同埋台北嘅故宫博物馆咧，佢哋18岁以下同埋啲残疾人士咧都系免费 嘅 噃。 嗱，高夫啊，我谂我哋大家都去过一啲外国嘅博物馆咧，其实如果睇翻咧佢哋嗰一啲嘅收入来源咧，即系部分都系真系一啲文创产品啦，同埋餐饮嘅服务都会系一个即系财政来源啦。咁另一个我谂到嘅咧，就系因为而家香港有一啲保育项目咧，佢入边有啲场地，譬如有啲演讲厅，其实都可以租出嚟去俾人用嘅。咁呢个将来嚟讲，会唔会都系即系西九文化区或者入边嘅故宫博物馆嘅其中一个可以谂嘅财政来源咧？咁样咁呢个亦都系可以考虑的方向嚟嘅。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啦。各位听众唔知道你啊听完呢一个门票嘅定价，同埋咧咁多嘅珍品咧嚟紧会喺故宫文化博物馆入边展出，你自己又有冇兴趣去睇下咧？对于个票价定位又有啲咩意见咧？打嚟18723111。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杨女士喺度，杨女士你好。 系你好吓， 请讲。 系主持人，咁咧我就觉得咧，嗰啲票价咧，尤其今次咧呢个故宫博物馆咧，佢会展出咧咁多历史珍贵嘅文物咧，嗰、那个票价咧唔可以话咧，我哋要同人哋斗平啊，吓、 嗯。 咁所以咧，我睇到个报章有啲标题咧，话咩两岸最平啦，两岸最贵系、嗯嗯，我有吓一跳，即系我哋诶。用啲咩嚟做标准呢吓、啊？我哋而家唔系同人哋斗平，首先要睇翻我哋要展出嘅一啲展品系啲咩展品先得噶。嗰啲历史系有啲咩价值系嘛？咁一啲系咁珍贵嘅展藏啊，而可以喺香港一个好崭新嘅一个博物馆里边展出咧，根本系我哋唔应该用一个咁嘅角度去睇呢啲。嘅展品啦，亦都喺世界各地咧有好多展览啊，或者系呢啲一级嘅博物馆啦、我就冇做过有咩好仔细嘅调查啦，或者睇下而家嗰啲咩历史博物馆，佢哋世界级嘅历史博物馆，佢哋收费系几多啦？因为呢个根本就系唔重要嘅。但如果譬如真系要做一个比较嘅，我譬如我睇世界一级嘅呢啲艺术博物馆，佢哋嗰个收费咧通常都如果折合港纸咧，都系讲紧200蚊港纸楼上嘅。咁而家香港，如果譬如话香港一个咁世界级嘅历史博物馆，系话50蚊港纸，或者系甚至120蚊港纸，都话系好贵咧，我就觉得真系有少少系蔑视我哋即系中国一啲古董啊、文物啊、历史有历史价值嘅展品咯， 吓、okay. 啊， 即系要啲艺术展品都好似。 Okay. 即系唔可以用一个价钱去咁样 去衡 量，冇错。 好，多谢杨女士嘅意见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啊。 系正调查佢系唔系蓄意驾车撞人，亦或系医疗紧急情况或其他因素引致嘅意外。大批救援车辆及救援人员喺事发后赶到现场，警方封锁部分街道调查。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及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西贡公路嘅冧树仲处理紧，近大涌口嘅一段啦，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入西贡市中心嘅车龙比较长，排到去窝尾。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你小心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已经拍咗埋去影线㗎啦。而家上行去张穗方向嘅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只是港岛和九龙两边入口的范围比较多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深麻实道上桥位，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宏天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启业村对出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新元朗中心的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锦田公路近坳头。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龙尾排到去屯门柏丽广场。提一提大家啦，西贡的北潭路山泥倾泻，北潭路近住北潭坳的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的，九巴路线94号都是要改道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留意包装上的低盐、低糖、无盐、无糖标签，咁就可以食得精明又健康了。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除了任嘉伦和迪丽热巴的跨种族之恋，配角的爱情故事亦都相当动人。范晶饰演的雪三月爱上紫砂饰演的先是梨树，但后来又发现原来梨树接近他是另有所图。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談的呢是故宮文化博物館呢下個月的2號就會開放了，定了出來的標準票價是50元，特別展覽門票價格呢是120元，給了這兩個價錢的市民呢分別是可以呢看到1號至7號館的展出啦，如果給了120元呢就可以看到8號和9號館的特別展區。剛才呢西九方面的馮晴淑儀都跟我們解釋咗啦，係咧會喺個特別展區咧展出咧一啲書畫啊，非常之珍貴，同埋咧嗰個展出時間咧只係得一個月嘅館藏嘅啫。唔知道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聽完咧有冇啲心動都想去睇下，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聽眾葉先生，葉生你好， 你好， 請講。 係啊，想講翻咧個門票長者購買嗰度咧， 係 睇下可唔可以故宮嗰度咧。就安排一下一啲门票係俾长者能够现场 walk in 去能够 买得到囉。因为可能就你啲后比较后生啲嘅用手机程式或者网上边去购买呢有时都有困难啦。 嗯。咁但呢你係咪试过譬如 M 加买嘅时候係咪遇到啲咩困难啊？ 其实都即係即是时间问题啦，有时未必都得到啦，或者其实无论现在在网上购买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有机会遇到一些即是一些网络程式去购买呢不够你争的嘛。咁係啦，咁同埋一啲我諗如果预留少量的门票俾长者去能够即场购买呢就会更加理想囉。咁可能一啲长者能够可以都可以入去欣赏得到呢啲咁嘅珍藏囉。 好啊，多謝葉生嘅 意見。係啦，我的意見 係咁多。好多謝葉生嘅意見。好快，我哋聽埋楊先生啊。楊先生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 我想回應翻之前咧，有一個聽眾咧就講話嗰啲門票咧點樣同人鬥平。咁其實我想講嘅 point 咧就係咧，香港成為一個咁大嘅國際城市咧，我哋絕對唔應該同人鬥平咯。但係個挑戰咧，對於故宮嚟講嘅挑戰就係點樣令到呢啲咁舊嘅古玩咧係。即係一般嘅人係有興趣咧，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尤其是年青人啊，年青人未必對古玩有興趣啊嘛。 咁我覺得咧，反而你平極啊，你就算送飛出去咧，啲人都未必會想去睇嘅，因為嗰個 topic 嘅問題。咁其實我覺得反而咧，如果可以，即係反而咧，年輕人咧唔係未必好有錢咧，都肯願意俾好多錢去買啲某一啲嘅演唱會飛，炒到好貴都肯去。點解咧？就因為有噱頭，因為有一個價，佢哋覺得有興趣嘛，佢覺得得意。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如果故宮可以花啲時間咧，去諗點樣做啲噱頭，點樣去將呢啲咁舊嘅古玩去活化佢啦，可能話係。咁咧，仲我覺得有意義，個收穫會更加重大嘅。 好啊，多謝楊先生的意見。咁啊，補充一點啦，頭先葉生講到買飛嘅困難咧，咁啊喺故宮博物館個開館初期咧，咁預計每日咧係有7000個嘅門票嘅名額啦。咁啊，不過到時會唔會發生一票難求啊？大家喺個網上嘅購票系統嗰度都要排長龍咧，咁就要觀察一下啦。咁啊，或者有心買飛嘅咧，都即係見到佢6月14日公開發售咧，都可以留意住啲網上連結啦，咁啊準備登入買飛。不過咧，講到故宮博物館嗰個開園問題咧，其實就唔單止係佢要面對啊，因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咧，其實琴日咧先至啱啱向立法會咧提交咗文件去匯報個財政情況。簡單嚟講咧，可以話係唔係好樂觀啊，因為疫情咧令到佢哋嘅藝術場地要不時關閉啦，加上咧佢哋又喺1至4月咧向租户提供咗咧第四輪嘅租金優惠，咁所以咧令到佢哋喺預算上面咧，2021至2022年度嘅收入咧係下跌咗64%，由2.4亿咧跌到去得翻1亿。咁啊，雖然咧佢哋都有做一啲節流嘅措施，譬如話減低員工成本啊咁樣樣。咁但係隨住我哋有更加多嘅藝術設施，譬如故宮咁樣開幕，唔能夠一味靠削減成本或者減少啲員工數目咧，維持個財政嘅可持續性噶嘛。咁所以頭先馮晴淑儀都讲到咧，点样去定立开源嘅策略，令到成个项目咧系有钱，系财政可持续嘅，都系佢哋嚟紧咧会面对嘅一个挑战嚟嘅。好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下第二个话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听众问萧叔叔 the what? The, T-H-E. 有时读 the, 有时读 the. 咁啊，以前学校老师都教咧，系响音之前咧读 the 嘅，咁呢个都系正确嘅。咁但系咧，个听众就话有时喺听到外国人讲嘢或者喺睇电视嘅时候听到咧，多数系新闻，佢哋又会好多时候会读 the 嘅。究竟系咪真系后面响音我哋先读 the 咧？咁答案咧？就不是嘅，響音前我哋係讀 the 係正確嘅。有時候咧喺其他情況我哋都會聽到 the 嘅，例如最常聽到咧就係我後面有 hesitation， 我未講到後面係點嘅時候咧，後面有段停頓嘅時間咧，我就通常都會讀 the 嘅。譬如我話我喺香港大學畢業嘅咁，我就 I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咁你會聽到 the 嘅。如果我中間冇停頓咧，我哋就會 the 嘅。OK。这个其中一个我们听到 the 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听到 the 的原因，就是我们想强调那个 the， 因为 the 呢我们强调不到，很难这样是很难大声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件事来讲，这个群组的东西来讲，它是最有代表性的。譬如我说 He is the man， okay， 一个超级真男人，那我就 He is the man， 强调OK， 重音嘅时候我哋读 the，OK， 咁啊，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 Anna， 关于疫苗通行证咧，喺上个月底推展到第三阶段之后咧，市民都可能习惯咗咧要打齐三针先至可以进入去一啲指定处所，譬如好似食肆啊咁样样去食饭啦。嗱，不过咧，大家要留意咧，就系本月嘅13号起咧，这个疫苗通行证咧系会有一个新嘅措施，就系咧扩展到去咧医管局嘅专科门诊诊所啊，同埋地区康健中心等等嘅13类嘅医疗处所。虽然这个公布就是之前都已经讲了，到时病人和照顾者都要打齐三针，被职员查核了才可以入去使用这些服务。而医管局方面亦都解释了，其实他们这样做都是想提醒这些病人，因为他们多数都是年长的人士，或者身体的情况多些是长期病患，更加需要疫苗去保护，才有这个新的措施。不过咧，见到今日就有5个病人组织咧发表声明反对呢一个嘅政策，希望政府系可以考虑用其他嘅方法去到取代呢一个疫苗接种嘅要求，譬如就话改用呢一个快测会唔会都可以接受咧？林子欣， 系啊，因为咧佢哋病友组织咧计翻咧，其实每日咧用呢啲专科门诊服务嘅人咧都有即系大概40000人次啦，咁所以咧，如果实施呢一个疫苗通行证嘅政策嘅话咧，其实都会影响到好多人翻去睇病啊，同埋复诊嘅。咁头先提到啦，就系一系咧你就已经打咗针啦，一系咧就系你需要有48小时之内咧嘅阴性嘅核酸检测证明嘅结果去代替 病人 吓，呢个净系病人啫，就唔系陪人去睇医生个位。咁但系咧，有一啲病友组织亦都指出咧，就系呢啲长期病患者咧，其实唔系好适合咧去出街咧去做一个核酸嘅检测嘅。咁一来咧，可能佢哋出入嘅时候咧系需要安排一啲复康巴士啦。咁另外咧，如果有一啲朋友有去过呢啲嘅核酸检测站咧，有部分都系一啲嘅流动嘅车嚟嘅。咁如果系坐轮椅嘅病友咧，佢哋要去呢一啲嘅检测站嘅话咧，可能就会好唔方便啦。咁所以咧，先至提出即系头先高富伟所讲，系咪可能用快测去代替会比较好咧？ 另一個咧，亦都係佢哋好關注嘅焦點咧，就係陪人去睇病嘅照顧者啊，或者係一啲陪診員咁樣樣啦。嚟緊咧都要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同埋咧佢哋係冇一個取代嘅方案，即係話咧，即使佢哋喺48小时之前咧做咗個核酸檢測係陰性咧，都唔可以咧係取代嗰個疫苗通行證方面嘅要求。咁就病人組織方面咧會擔心啦，讓到一啲行動唔方便嘅人士，譬如係長者啊，或者係輪椅使用者啊，因為呢一個原因而冇咗一個陪診嘅人士可以一齊去做復診，會對佢哋咧帶嚟幾多嘅不便咧？嗱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不過咧，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如果你自己咧都係經常咧要去到我哋頭先提到13类嘅医疗处所，譬如系医管局嘅专科门诊啦，地区嘅康健中心啦，去到获得服务嘅话，其实你自己又点睇呢一个嘅安排咧？如果要你哋去做一个48小时内嘅核酸检测证明去取代，先至系可以入到去呢一啲嘅地方嘅话，你哋又对于你哋嘅生活又会带嚟啲咩影响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有份做今次联署嘅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嘅主席严楚碧喺电话旁边。严楚碧你好， 系 hello 大家好，系 严楚碧，不如我哋先从个政策目的讲起啦。 好啊，好啊。 正如我头先提到咧，医管局嘅解释咧就系话，由于使用呢啲服务嘅求诊者咧，多数都系长期病患、长者或者患有严重疾病嘅人士，其实理论上咧，佢哋更加需要疫苗嘅保护，所以咧希望借住推行疫苗通行证咧，让到佢哋明白疫苗嘅重要性。咁啊，呢个就系佢哋嘅政策目的啦。你哋点样样睇咧？ 嗱，其实咁嘅，即系我哋绝对唔系话觉得呢个政策系有问题嘅。不过只要关顾翻一啲，譬如长期病患者或者一啲真系唔适合打针嘅死，即系譬如好似我哋死肢会员嘅朋友咯，即系变咗我哋就会觉得，就算系嗰啲系少数目都好啦。咁但系佢哋打咗针，其实上佢哋有某程度上嘅即系风险，佢都可能打唔到嘛。 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照顧到一啲咁嘅即係唔能夠少數打唔到針嘅人，滿足唔到呢啲嘅通行證嘅人咯。咁亦都希望可以有少少咁嘅酌情咯。 嗯，你哋喺聲明入邊提及到有一啲嘅會員身體狀況係唔適合，但係又攞唔到嗰個醫療豁免證明，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係咩情況啊？ 是啊，其實講真咧，因為我哋本身去醫院嘅情況都係當時都係啲，我哋都係比較係即唔係私家醫院啦。咁去到即你要真係有預約先至可以去到見醫生噶嘛。咁你唔會特登去做一個即係去睇醫生嘅情況啦。咁但係都去到嘅時候，其實大部分嘅醫生咧都係唔會特別答話你唔適合打嘅。咁去到咩情況先會真係話你可以出到嗰封信咧？就通常你真係打咗之後。出現咗嗰個病情，個身體負荷唔到啦，佢哋先肯寫。咁但係呢件事就將個身體嚟去搏咯，即係咁講，係啊。 嗯，其實因為咧政府宣布呢個安排日子係5月21日啦，咁然後實施嘅日子咧就係6月13日。其實你哋接觸嘅病友入邊咧，有幾多人係未係清楚呢一個嘅疫苗通行證嘅安排啊？ 其實大部分清楚嘅，不過係啲安排唔到咁樣咯。 嗯， 係啊，係啊。 其實咧，你哋都嘗試提一個嘅替代方案啦，就係、是、可唔可以喺到訪之前咧就做快測，就唔係咧一個48小時嘅陰性核酸嘅證明去到取代。不如都同我哋講下，其實你哋去做核酸會面對啲咩困難咧？ 係啊，其實講真，一般即係你知道，就算即係每一區都有一啲叫做嗰啲檢測站啦，但其實真事實上唔係話真係交通好方便噶嘛。咁如果一個冇打針嘅，就算唔好講咩，我就算自己有打針嘅，其實你去嗰啲地方，其實都要對特別安排一啲交通噶。咁如果你諗下，我哋仲要係去覆診，而就已經都居勞頓啦。即係正如你仲話所講，我哋都要 book 車或者要揾陪同。咁點解突然間你仲要再喺我哋之前，仲要再去做一個咁樣嘅檢查嘅時候？咁你咪變咗就即係我哋要再做一次一個要揾一啲陪人或者要揾一啲交通嘅設施先可以去到咯。另外其實亦都有啲我哋嚴重嘅殘疾朋友咧，其實佢哋連做核酸都做唔到噶，即係一定可能係只能夠可能攞即係佢哋個口或者呼吸機嗰啲咧，佢哋做唔到噶嘛，咁要掹呼吸機。咁呢啲嘅情況你諗下，如果你諗下即係要咁嘅情況係一啲好即係好特別嘅地方先可以做到呢啲，即係掹走個呼吸機啊嗰啲咁嘅嘢咯。 嗯，或者可能咧，会有人提出，其实而家坊间都有啲公司咧提供收费嘅点对点检测样本速递服务，呢一啲嘅服务即系当然佢要收费啦，但系咪可以减少你哋出门嘅嗰啲麻烦同埋嗰啲时间咧？ 某程度上可能得嘅，不过真系讲真，就系你讲嗰个收费，其实已经系冇可能负担到咯。 嗯嗯，另外咧呢一个嘅新嘅安排咧，都会影响埋嗰啲陪诊嘅人士，因为佢哋冇得用核酸去取代嗰个疫苗通行证啦。咁你会建议咧喺嗰个陪诊人士安排上面可以点样酌情处理咧？ 其实我哋都系希望可以做到快测嗰个处理咯，即系咁样你变咗都系减轻咗我哋即系我哋可以去到即系去协助到去帮佢去复诊件事咯。 嗯，你哋提出用快測作為一個替代嘅方案啦。 係啊。 不過咧，見到政府近日咧，由於嗰啲快測嘅準確度啊，即係多咗一啲假陽性嘅個案，所以咧，即使而家係上報到去一個確診平台咧，佢哋都要做復檢咧，係有一個咁樣嘅程序。咁如果你話啊，俾啲復診者用快測去到代替做呢個疫苗通行證，可能政府都會憂慮咧嗰個準確度嘅問題啊！你自己又點回應呢一樣嘢咧？ 其實係咁睇啦，即係我完全唔會質疑所有正話政府所嘅憂慮嘅。但係調翻轉，我哋即係主力都係想主張就係、是，其實我哋去專科門診去睇醫生，或者有一啲情況，其實我哋都真係我覺得唔應該因為打唔打針而冇得去醫院去求診咯。即係呢個係我反而係我哋想嘅立場。你試下諗下，如果一個本身可能冇打針，佢亦都可能真係唔適合打針嘅朋友，而突然間佢亦都係需要睇專科，而佢亦都因為呢件事，佢可能唔可以去就醫，亦都唔能夠去就診，咁佢可能就會將個病情增加咗。咁去到可能你真係可能就到病發變咗急症，咁呢件事會點咧？咁我想係講緊嗰個精神係違背咗咯。 嗱，有一啲嘅組織咧都關注嗰個長者嘅狀況，就因為佢哋有時都係真係要諮詢咗嗰個專科門診或者嗰啲地區康健中心嘅醫護人員咧，先至確認自己適唔適合去打針嘅。咁、但係如果可能係六月十三號之後就係要打咗針先入嗰啲處所嘅話咧，就會變咗係先接種後諮詢啦，即係會有個矛盾出現咗啦。咁有冇一啲咁嘅病友向你即係請即係提出嗰啲情況？ 其實呢件事都有差唔多，我哋協會啦，呢件事宣布咗以嚟都有30多位嘅一啲我哋嘅院友去揾我哋求助咯。咁事實上真係有啲真係大部分都係要可能係冒住生命危險去做，或者真係唯有就決定唔求診咯，是第一樣有啊。 其實你哋就住你哋嘅關注，同埋你哋譬如提出用快測作為替代嘅呢啲方案咧，有冇向政府去反映過，或者你哋有冇渠道去講翻你哋嘅反建議咧？ 哦，其實我哋之後我都即刻做去信咗去政府部門嘅，不過就未有一個回覆啦。咁所以我哋先至今次聯同咗幾個病友嘅組織去發表一個咁嘅聲明，希望即係得到關注咯。 其實今次的聲明呢，除了你們路向四肢協會之外呢，亦都還有呢，即是好幾個的關注團體啦，入面呢亦都是提出到譬如年長的人士啦，或者精神狀況是不健全的人士，其實呢跟你們面對的困難都是一樣的，是不是？ 是啊，冇錯，絕對是。所以我們變了即是我們都病人組織聯線林律師啦，咁佢都是特登即是找到一些大家都有相關的問題的機構一起去聯署去發表這件事咯。 不過咧，都有一啲聽緊節目嘅聽眾可能會問啦，就係、是既然政府都宣傳咗咁耐，即係普遍專家都話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合適接種疫苗嘅，咁而醫生如果唔幫你哋寫豁免證明書咧，亦都係證明你哋適合打。咁你哋而家提出呢一個嘅訴求，係咪其實只係想逃避接種疫苗咧？對於呢啲講法，你哋會點回應啊？ 係其實好無奈嘅，因為事實上我哋有好多其實我哋個疫苗始終唔係話真係好短時間啦，亦都唔係真係所有嘅醫生係真係會了解到我哋每一個人啊，特別係罕有病嗰啲。其實因為都仲未有數據，一啲罕有病嘅情況係點，佢哋都唔能夠。其實好多都係好，就算醫生就算講點解唔肯寫，其實佢哋都因為未清楚嗰個病情，或者唔敢出呢啲嘅證明書。咁但係呢樣嘢就變咗抹殺咗，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呢件事其實抹殺咗佢哋去。不是逃避咯，是真的未必適合打的。咁我哋都睇到嘅數據，亦都睇到係佢哋嗰個身體狀況，亦都真係顯著地差咗。咁我哋冇理由將個身體嚟搏噶嘛。 我其實可以咁樣講，就係即係對一啲長期病患者嚟講咧，其實覆診都係一個叫做必須同埋緊急嘅服務嚟。 係啊。 因為其實而家嗰個即係所謂要用同埋唔需要用疫苗通行證咧，其中一個嘅分別就係嗰啲緊急服務咧係唔需要用疫苗通行證嘅。咁但係頭先講嗰啲專科門診就要。咁但係可能咧喺一個即係長期病患者個角度嚟睇咧，就係覆診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緊急同埋必須嘅服務。譬如佢哋有一啲人係唔可以斷藥嘅，咁所以可能就係呢一個對佢哋嚟講會造成一個比較大嘅不便。 係啊。 其實咧，關於今次你哋嘅聲明咧，亦都提到啊，你哋認為有關嘅政策咧係違背咗政府多年以嚟咧實施醫療安全網嘅政策，亦都即係話咧唔容許有市民因為經濟困難咧而得唔到適當嘅照顧。咁啊，相信咧呢一個就係即係你哋同埋好多病友組織方面嘅關注啦。好啊，唔該曬你啊，嚴楚碧，我哋先同你傾到呢一度先，拜拜。 好，唔該曬你 ，OK， 拜拜。 嚴楚碧咧係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的主席，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關於疫苗通行證適用於指定醫療處所的問題，如果你都有意見想發表，歡迎打電話來跟我們一起談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58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63宗系输入个案，社区再多14人感染 BA.2.1.2.1 病毒，大部分未找到源头。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BA.2.1、2.1 個案的患者全部病徵輕微，未出現嚴重個案。現在疫情有輕微上升，但入院嚴重和死亡數字沒有明顯上升，仍需要再觀察。學校呈報的陽性個案有94宗，涉及61名學生和33名教職員，來自87間學校。另外，醫管局並沒有呈報新增死亡個案。衛生署表示，直至6月5日的過去一個禮拜，接獲50宗涉及曾經接種新冠疫苗人士的異常事件報告，包括2宗涉及3至15歲青少年在接種疫苗後出現懷疑心肌炎或心包炎的報告，分別涉及一名12歲女童和一名13歲男童，他們在接種復必泰疫苗後2日內出現胸痛，情況穩定。署方亦都接獲3宗曾經在離世前14日內接種新冠疫苗的死亡報告，涉及一名95歲女子和2名分別77歲及72歲男子，沒有臨床證據顯示個案由疫苗引起。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持本屆政府最後一次青年發展委員會會議，感謝委員和政府合作制定並推出不同政策措施，促進青年多元發展。林鄭月娥說，在2017年上任後的首份施政報告宣布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以及加強政府內部政策統籌，從而更全面並更有效地研究和討論青年人關注的議題。她樂見委員肯定和認同委員會過去幾年的工作。她又說，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社會重回正軌，她寄予設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的建議得以在今年1月7日順利實行，深信青年發展委員會各委員將繼續和特區政府攜手，为香港培育优秀的下一代。警方拘捕15男一女涉嫌串谋洗黑钱和洗黑钱罪，调查发现犯罪集团在2020年1月起最少使用136个户口清洗超过25亿元犯罪得益。被捕人士介乎19至56岁，7个人是骨干成员，9人是快旅银行户口持有人。警方表示，犯罪集团自2020年起涉嫌以每个户口1000至2500元的金钱利益招揽快旅开立银行账户，并要求交出网上登入名称、密码和银行卡。集团收取犯罪得益之后，经过多次银行转账之后，转账至骨干成员的户口，从而洗黑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段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有意外，龙尾近丁九桥。咁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跟进翻咧喺西贡公路嘅冧树事件都已经清理好，近住大涌口嘅一段西贡公路封路已经重开，车龙有大消散。咁而家西贡公路最主要咧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康湖居嘅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南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较早前将军澳道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晒场㗎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府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九龙湾港铁站。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公路方面，提提大家，西贡嘅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近住北潭坳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九巴路线94号系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喺码头涌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嘅中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华，打了两针的中小学生可以是除口罩参与打球的活动，有没有需要收紧一些呢？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绝大部分都很开心的，可以运动，可以去回他的管乐团，我想就不要一刀切戴回口罩，不应该过分担心，反而就真未打针就快点去打。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在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頭先咧係講緊關於疫苗通行證咧，喺本月嘅13号起會擴展至到去13类嘅醫療處所啊。頭先同我哋傾嘅咧就係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啦。不過咧，今次發出呢一個聲明咧，其實有5个病人組織嘅，除咗佢哋係代表一啲行動唔方便嘅殘疾人士之外咧，仲有自強協會啦，亦都係肢體傷殘人士組織啦。另外咧，亦都有康青会咧就系青光眼病人自助组织啦，同埋咧严重弱智人士家长协会。嗱，见到呢一啲嘅病友组织咧，林志恩，我咧就谂到头先咧阿严楚碧讲到话啊，譬如如果你系即系青光眼嘅病人，或者咧如果你系严重弱智人士嘅家长，当你冇办法去做到个陪诊嘅时候，其实对病人嘅影响或者个照顾咧系真系会有好大嘅影响啦。另一方面咧，我記得之前咧亦都睇過有啲報道咧，對於一啲弱智人士嚟講咧，其實你要幫佢哋做到一個核酸嘅檢測，去到取代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啊，因為佢哋面對一啲陌生嘅人啦，去同佢哋做一啲佢哋之前冇經歷過嘅採樣工作，可能都會有好大嘅抗拒。咁所以咧見到呢一個名單咧，就令我諗起可能唔同嘅病友咧，佢哋都會對於新政策咧有唔同嘅關注。 是啊，同埋咧，缺乏陪伴者去睇医生咧，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系即系会影响个医生同病人嘅沟通啦。譬如一啲药物嘅使用方法啊，或者药物嘅效果咧，都可能会即系比较容易出错，造成一啲风险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实病友组织都提出咗一个疑问，就系因为而家咧个疫情已经系相对地平稳啦。咁有冇必要喺而家呢一个嘅阶段去实施个疫苗通行证咧？咁虽然我哋话即系最后嗰个放宽社交距离嗰个措施，而家都暂时未实行啦，咁但系个方向嚟讲，都系希望逐渐回复翻一个正常嘅生活嘅。咁所以即系喺呢一啲嘅即系专科嘅诊所去实施疫苗通行证，有冇咁样嘅需要咧？呢个都系一啲病友组织嘅疑问嚟嘅。 嗱，关于呢一个议题咧，我哋暂时倾到呢度。咁但系如果大家对于呢一个疫苗通行证系有意见想发表咧，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转个 话题啊，林子欣同大家咧讲讲关于公共交通工具嘅费用问题啊。嗱，电车嘅加价咧就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嘅决定之下咧，寻日就系宣布咗咧系嚟紧会有一个调整，12岁或以上人士嘅车费会由现时嘅2.6修订到去3蚊，即系咧加多咗4毫子。小童即系讲紧3至11岁咧就会由现时嘅3加到半，加咗2毫子。至于月票咧就会由现时嘅220蚊加到260蚊，即系增加咗咧40蚊。其实咧睇嗰个实际嘅变动金额嚟讲咧就系好少啦，因为讲真4毫子而家喺香港咧都即系做唔到啲乜嘅。咁但系咧如果睇个加幅嚟讲咧就系、是、以成人票价为例咧就达到10%。咁我見到咧有一啲議員啦，譬如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咁樣樣咧，就批評到啊，呢一次嘅加幅咧嗰、那個尺度咧係仲高過通脹，質疑咧點解政府即係行政會議咧係可以批准呢一個嘅水平，係咪開咗一個壞嘅先例，俾一啲經營不善嘅電車公司係開一個漫天殺價咁樣樣嘅一個加幅咧？ 咁不過亦都即係另一方面啦，亦都有議員認為即係如你頭先所讲咧，个实际加个金额就唔高。其实如果成人嚟讲，都系加几毫子啦。咁而佢其实过去4年都冇调整个车费嘅。咁尤其是就系疫情之下啦，其实市民即系出行咧，数量减咗咧，其实都影响咗嗰个电车嘅收入嘅。咁所以归根究底咧，就系、是、其实成个嗰个电车嘅经营环境嚟讲咧，究竟系咪做到有一个可持续性嘅存在咧？咁样嗱，其实电车当然佢本身有佢嗰个服务嘅局限。其实而家嚟讲，对于电车嚟讲，都有好多嘅唔同嘅交通工具作为一个竞争者啦。咁所以佢个营运上面的确系有啲困难嘅。而我哋都睇到咧，电车呢几年咧，其实多咗一啲创新手法去即系吸引一啲人去搭电车啦。咁同埋增加佢一啲恒常嘅收入嘅。譬如就系、是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咧，就系、是、有一啲譬如艺人生日啊，又会有一啲支持者去落广告喺电车上面啦，又或者啲电车派对等等啦。咁所以咧。就其实即系电车亦都开拓紧多一啲嘅收入嘅来源嘅。 其實咧，關於今次調整車費嘅討論咧，可能會有人覺得最近咧，好似聽咗好多加價嘅消息咁啊，的士又話加價啦，前排節目都講到煤氣費又會加啦，咁可能咧會覺得喺即係生活嘅好多開支咧，都係面對緊一個通脹一個調升咁。而家咧就連電車咧都有個加幅，咁可能咧都會有一啲意見嘅。唔知道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你哋有冇？是电车的常客呢，对于今次的加幅到底你是比较认同有一些议员所说其实呢实际加的数字都只是很少，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抑或是呢看个百分比来说呢你们觉得加得太多不能够接受呢，或者你们又有没有一些窍给电车公司可以怎样再开拓多一些的客源或者是收入呢，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陈少雄议员同我哋一齐倾下。陈少雄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大家好。 陈少雄啊，你自己又点睇今次嘅加价咧？到底系比较认同有一啲人睇个实际数字觉得加幅轻微，定系睇个百分比觉得加得咁多不能接受呢？ 系啊，就睇呢一个加价咧，尤其是公共服务收费要增加嘅话咧，从市民大众嘅角度出发。梗係唔歡迎啦，即係大家都希望即係喺嗰個每天嘅支出入面呢可以慳到幾多得幾多啦，呢個係完全理解嘅。尤其是而家個即係氛圍呢你疫情持續咗2年有多，咁大家無論係即係經濟上或者工作上呢都有好大壓力嘅。咁所以對於任何嘅公共服務加價呢唔會歡迎嘅。咁但係電車呢個情況呢就我有个一个咁样嘅睇法喎。我都支持佢加价嘅。喺较早前嘅即係2-3个星期前呢，有一个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我哋就住电车加价呢就做咗一个讨论。咁参加个讨论嘅我哋啲委员呢，其实我当时我哋做代主席呢，就有机会听到佢哋嘅发言入面嘅大部分都支持嘅。咁其实点解议员们都大部分支持呢， 咁我哋就想睇睇頭先兩位主持所提到嘅，嗱佢加幅就係有 15%， 就又即係個基本嘅票價兩個六加到係三蚊。咁當然你話四毫子多與少咧，咁如果民生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市民大眾，你唔好加就最好唔好加啦。咁我從兩個角度去諗，咁大家都出嚟討論下啦。第一就係、是、如果我哋睇電車作為一個公共嘅交通工具，咁啊頭先兩位主持都提過啦，其實電車喺港島嗰度咧，其實都叫獨一無二嘅。咁佢嘅營運都有局限性，因為只能夠係港島北岸，即係由筲箕灣去到上環咁。如果我哋將佢視為一個公共嘅交通服務嘅話咧，咁啊不其然會諗住，如果佢加價嘅，咁我梗係會揀一個即係另外嘅選擇啦。咁咁啊睇翻個電車票價咧，係咪相對便宜咧？好簡單啫，就比較行走港島北岸最便宜嘅，即係最平嘅巴士路線。咁我就做咗一個比較咧，佢比一個即係相同路線嘅巴士路線嘅車費咧，就低大約都接近四成嘅喎。 嗯 嗯， 好啦，咁呢個第一個即係話有選擇嘅。如果市民大眾對於電車服務因為加咗價就唔滿意，咁佢可以選擇搭巴士啦。其實就有趣嘅地方咧，電車嘅乘客咧就並不一定係一般嘅市民大眾，譬如上班一族啊都有，但係佢又有一部分嘅乘客咧，佢係比較喜歡電車方便，即係每個站停嘅時候咧，我就唔使巴士可能要即係行好遠先至去到自己目的地，又或者有一部分嘅乘客，佢係時間上我又唔係好趕啦，咁我就即係喜歡電車。坐到喺個位置望出去出面嘅街景咧，咁又享受一番即係香港嘅市區嘅即係情況咁樣。咁所以再加上有啲旅客啊，咁當然而家就因為疫情緣故啦，旅客就即係幾乎係冇乜啦咁。咁但係如果旅客咧對於電車又有一番風味嘅喎，佢覺得電車係香港有一個特色。嗱，仲有第三樣嘢咧。就我諗我自己嘅感覺都比較深刻，就因為從前就唔係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揀嘅。我住喺香港島嘅時候咧，我係覺得即係電車並唔係一個單純嘅交通工具，佢係具有香港特色嘅一個歷史遺產，亦係咧就包括我自己在內嘅香港市民嘅集體回憶。咁所以即係綜合曬所有呢啲，無論你話數據上或者情感上咧，我哋覺得即係如果要即係好好保育電車，讓佢繼續係。健康咁嘅營運，可持續咁營運嘅話，咁我相信市民都唔會太介意電車票價貴幾毫子。咁頭先兩位主持都提過啦，其實上一次加價嘅時候咧，係2018年7月，咁有成四年時間冇加過價。咁佢而家累積咗一啲即係營運上嘅成本嘅開支等等咧，咁佢要加價。我睇過佢所提交俾立法會文件，其實都羅列得嗰啲數據咧。一望落去嘅時候，我哋就覺得都係有佢嘅合理性嘅。你譬如話佢係舊年隨住即係個疫情嗰、那個即係、就是、持續嘅影響底下咧，乘客量減咗，而且仲加上譬如話港島都有其他嘅即係具競爭力嘅，又如係鐵路網絡不斷擴展啊，即、係、就是、而且又有2012年一直以嚟推出政府推出個長者同埋合資格嘅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個優惠計劃等等咧，咁啊兩蚊可以搭到車啦咁樣。咁我哋見得到呢啲事實擺喺眼前嘅話，個平均每日嘅乘客量同埋因此個車費收入咧，過去嗰幾年係持續下跌嘅。 嗯嗯，我睇翻電車公司嘅講法咧，佢就話其實而家電車公司有面對緊兩個結構性問題啦。一咧就係好多乘客咧就改搭咗第二啲交通工具，咁其實佢個客量咧由2013年開始已經下跌嘅啦。嗱，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哋挽留唔到員工啊。即係尤其是呢個問題係車長嗰個薪酬太低啦，咁有可能咧就會令到嗰啲員工咧進一步流失嘅，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嘅狀況。你認為呢啲問題可以點樣解決咧？ 你提呢兩個問題係非常之到位嘅，亦係我哋喺上次交通事務委員會都即係議員都提咗出嚟，我自己特登都提咗第二點啊，關於即係人手員工嗰個即係薪血嘅問題啊，流失點樣可以？即係管理得好啲啦咁。咁睇翻電車公司，佢如果係撇除咗個疫情嘅影響，有翻啲乘客嘅話，即係包括啲旅客嘅話咧， 而且咧就即係佢嗰個營運繼續係如過往幾年佢所講，就喺個成本控制做得得意嘅話，再加上佢係有啲創意，就係不斷喺譬如廣告啊或者其他嘅方面咧，係增加佢嘅收入。如果佢嗰個提供嘅資料咧，佢從非車務嘅收入入邊咧，其實都因為嚟自廣告啊等等咧，都有四成至五成之間。咁我見到佢都係好有創意嘅，即包括租啲電車俾啲企業啊，就做開一啲派對啊，或者係有啲即係大熱嘅藝人啊，嗰啲支持者落廣告等等咁咧。咁佢嘅即係收入都係即係可謂開源節流嘅方面係做得唔錯。咁但係始終歸根結底咧，頭先你所提嗰兩個問題，就係嗰個乘客量會唔會繼續會跌咧？咁我哋喺議會討論嘅時候都特登關注呢個問題，就問過電車公司嘅未來嘅預測。佢提咗啲數字嘅，就其實就係會按照佢過往嗰、那個即係、就是、接載乘客量咁計咧，就除咗疫情跌咗之外，佢如果計維持喺十零萬嘅人次嘅話，其實我按照而家個成本控制繼續做好，而且再加上有即係、就是、非車務收入增加嘅話咧，佢係可以即係維持到個開支平衡，同埋應該隨住即係旅客如果多嘅話咧，電車作為一個唔錯嘅一個觀光工具打卡點嘅，咁佢應該係個營運上都係可以係穩健嘅。嗱，呢個就係我哋當時得到嗰、那個、那個答案。咁我特登就關心到，就係電車咧就佢營運成本係重要啦。佢如果係以員工收入嘅話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佢都佔係大約係百分之三十幾，就係員工嗰、那個嗰、那個開支嘅。 嗯。 咁佢特登就講到啦，因為要吸引啲新血嘅話咧，其實電車公司都面對咗一啲好大嘅挑戰，就係佢嗰啲設備啊，有啲會老化，甚至乎有一部分嘅元件咧，佢要係即係進口可能進口唔到，係要自己本地製造，咁所以係需要啲熟練嘅工人。咁我就聽佢嗰、那個主管解釋俾我哋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嘅時候咧，佢話佢而家已經係即係做咗好多嘅工作，包括改善嘅工作環境，改善嗰、那個即係、安全嘅工作環境。然後咧就係、是隨住佢車廂啊，同埋有一啲創新嘅一啲手法嘅話咧，佢哋有信心咧係陸續續吸引到一啲新血。咁但係呢個挑戰咧，大家都唔能夠低估啦，因為未來嚟計個即係個市場嘅變化，同埋即係其他嘅即係具競爭嘅交通行業會唔會都？即係搶咗嗰啲員工啊等等嗰啲咁啦，呢個咧我哋就希望即係電車公司呢方面多加留意，咁我哋亦會即係監察住佢喺呢一方面嘅。即係有關嘅工作啦。 OK， 補充一點啦，因為咧喺立法會嘅文件入邊咧，講到員工成本咧係佔電車公司嘅總營運開支咧係65%嘅，咁啊呢個數字咧都係相當之高啊。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啦，傾緊咧就係電車申請加價嘅問題。咁頭先咧亦都同阿陳少雄講到咧，好多電車公司而家面對緊一啲比較結構性嘅問題，譬如係乘客人數嘅下跌啦，同埋咧難以招聘新血咧，维持营运啊！如果你听到呢度有意见想发表咧，都可以打电话你一齐倾下。咁啊，讲到要救忙咧，就除咗加价之外咧，因为都唔能够无止境咁加噶，咁所以咧，你哋好多议员同事咧，都即系各出奇谋啦，帮电车公司度啲桥咧，点样样就可以增加佢嘅收入啊？譬如我见到咧，有议员就提出咧，可唔可以配合到电车嘅特性？啲旅客咧，学你话斋头先中意喺嗰度打卡啊，中意影相啊，就开发咧一啲文化游啊，或者深度游啊咁样样。咁啊，唔知道陈少雄你自己个人嚟讲，又觉得即系电车公司仲有冇一啲开源嘅方向系可以去考虑嘅咧？ 系啊，佢就应该有与时并进，考虑到譬如新世代或者新嘅环境底下咧，无论系乘客嗰个出行嘅习惯，或者系旅客。佢喜歡啲乜嘢，再加上個市場嘅需求，嗱呢三點咧，其實就涉及到未來嘅乘客會有幾多係純粹將呢個電車作為交通工具出行咧？咁如果佢哋話係有啲係趕時間嘅，咁當然地鐵、港鐵同埋呢一個巴士咧，咁都應該係搶走唔少客。咁剩翻落嚟嘅客咧，咁佢哋就要即係諗一諗啲方法，點樣可以吸引佢哋即係繼續留低？ 或者是俾佢一啲新鮮感啊咁樣。咁呢個咧就即係電車公司係要諗一諗啲嘢，包括係冇一啲創新啲嘅做法，例如話佢有一啲軟件可以提示到個電車幾時會到，由一點去到第二點係即係會大概需要幾多個分鐘有得去到啦咁樣，等等呢啲咧可以提升到個乘客嗰個體驗感同埋嗰個舒服度。咁第二點咧就係話，頭先提到有啲開源節流入面嘅開源啦，廣告收益就繼續睇下有啲咩辦法可以吸引多啲人喺電車，無論係車身啊，或者係佢嗰啲電車站頭啊嗰啲嘅賣廣告。如果嗰啲廣告可以又係創新方法嘅，唔一定係就咁擺一個即係硬照喺度嘅，佢可以係喺個車身入面就五光十色又好，或者係有動感嘅嘢等等呢啲。咁啊第三就係乘客嗰方面，作為即係睇電車作為一個打卡點嘅話，如果你乘客嘅隨住疫情過後之後咧，我就感覺到乘客即係嗰啲旅客嘅出行咧，個方法會改變㗎啦。嚟到香港嘅見到電車作為即係古老交通工具之一，仲係保留喺度，好得意要打卡。咁有啲乜嘢辦法令到佢哋即係會更加提升個興趣？尤其是譬如同埋旅發局，我知道佢哋都即係有好多合作，就係推廣電車作為旅客嚟香港嘅其中一個必要到達嘅地方嘅咁。咁佢又可以即係去配合埋喺電車所到嘅電車站頭周邊有冇一啲係文物嘅，或者係一啲即係有興趣嘅旅遊景點。咁佢喺個即係宣傳入面咧，可以就話俾佢聽，電車遊。就由 A 點去 B 點就可以睇到啲咩文物徑啊，香港嘅歷史或者係食好食嘅即係嘅休閒地點或者係美食天地等等咁。仲有一點咧，我知道電車或者其他啲公司都會有考慮嘅，就話有一啲叫做紀念品啊。 嗯。 咁啊，譬如話佢可以係隨住電車，因為過往咁多年有不同嘅款式。又有唔同嘅顏色，最近而家就係用綠色啦咁樣，咁係將佢變成一啲紀念品，咁就可以賣俾啲遊客，或者甚至乎香港都有不少即係喜歡收集呢啲即係紀念品嘅市民啊咁樣。咁其實講到尾就係要即係不斷咁去創新，去首先令到電車無論係市民、乘客或者係旅客，佢覺得有一個懷舊嘅感覺係嘛？之餘咧，都係不斷推一啲新鮮感出嚟。咁、 okay. 我覺得呢個係個方向咧，電車公司可以考慮。 Okay. 但系咧，如果我哋调翻转头睇咧，亦都有啲议员同事即系提到一点啦，就话即系其实市民就唔应该去即系所谓叫补贴一啲经营不善嘅公司嘅。咁你认为呢一个讲法有冇佢嘅道理咧？ 其实任何一个公用事业咧，佢如果系有公司嘅经营嘅，咁佢追求一个合理嘅利润，呢个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如果佢因为喺个营运上，如果是做得不好的地方，咁我哋就唔会做任何嘢去补贴佢㗎啦。咁不如索性就一系佢就呢间公司考虑到结束啦，或者係搵替代嘅即係操作者啦咁样。咁但当然係另外一个课题嚟嘅。但如果假如一间公司如果佢係即係开成布公俾你睇到呢人营运数字，咁我哋又无论客观主观地呢都做咗个分析，觉得佢即係有好多嘅能夠控制嘅因素，底下都已經做好啦。只不過有啲係非佢能夠控制嘅因素，例如疫情，大家都唔想或者都唔知，唔可以控制到添。咁如果譬如仲有其他因素嘅話咧，咁我哋考慮到就唔係話純粹佢蝕咗錢就佢自己即係自負盈虧啦咁樣。咁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你睇呢個嘅公共服務，譬如以電車為例咧。就佢擔當咗咩嘅重要角色？佢會唔會一個叫乘數效應啊？就話曾幾何時，好多年之前，曾經都有人討論過，係、 okay. 咪電車都唔適合再喺香港或者港島嗰個咁繁忙嘅地段？ Okay. 我哋連巴士同埋啲車都冇，即係都係人車爭路嘅話，仲俾佢有一條 時間唔多啦， 鬼咧咁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方面系要考虑嘅。 好啊，唔该晒你啊，陈少雄议员，先同你倾到呢一度。陈少雄咧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噶。嚟到呢个时间咧，都同大家讲讲天气吓。而家咧系继续有雷暴警告生效紧噶，咁啊，大家出门咧要留意天气状况。节目时间够，拜拜。